走插在了天涯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还在干嘛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。 时常会软弱，也

像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，我想应该静下来看一本书，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睡一个觉，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个人，我想静下来忘掉那些事情，我只想静下来反省自己。 岁月风干我的执着，我开始把

偶然相遇，然后匆匆又离去。近多少未知的风景，到自己的梦幻泡影。

在转肉场唱出值得我养。

上门，打开沉默，打开沉默，掩饰寂寞。